哎， 哥们儿， 请您快点， 好的事，别着急啊。 哎，不是， 不累不累， 请您， 没关系， 有我的信吗？ 别着急啊，这东西特别多。哎 哎，这是 有我信吗？ 薛，这是你的包裹。哎哎，你要不要了？这是你的包裹。 哎，有 薛 信呢？ 哎，这有你吗？ 哎， 他怎么了？ 他父母成黑帮了，昨天指导员通知他的。那我给他送去。哎，小潘，还有没有信了？ 全放好了。 七月，你妈寄来的包裹。 你看，我妈把书都寄来了，数学、英语。怎么了你？ 没什么。 哎，对了，阿弟，这儿有你几封退信，邮局说，现在不能跟国外通信了。 不是寒信了，那怎么办？ 妈妈， 哎，你们看，七月让我把他妈寄来的包裹给推回去。 西门，你过来。我看呀，阿弟的身体啊太虚了，我想办法给弄点肉吃。今天我带点肉吃，尝一下，脱下，帮我尝一下。 什么呀？这是 你一人够呛，你弄的。 你背的什么呀？ 什么背的？ 来，我帮你注意一下， 注意 一下。 先把门打开，后边就脱一下。 那你大妹，那快说呀， 慢慢的， 到底是什么呀？ 赶紧卸下来吧。 哎，什么东西啊？ 哎呦，我的妈呀！ 是什么？ 哎，我给你带来好东西。 什么好东西？ 说说。 哎，你看， 哎呦，狗！ 哎呦，好东西！ 哎， 你看， 这 狗真大 呀！ 怎么是你？ 这回咱们可不真有 成了呀！你 许林， 你还不错， 从哪弄来的？ 嗯，你们大伙儿都好好猜猜。 猜猜，老乡给的吧？ 有那种好事吗？ 捡的。 美的你，你给我捡一个去。 许林到底哪儿弄的？ 啊，到底怎么 说？你 别 猜猜， 别卖乖的， 说 吧， 别卖乖的。 哎， 许林， 偷的吧？哎呦，哥们儿，你可真会猜呀！ 许林， 真是这个， 你胆子也太大了。 那有什么了不起的？我在老乡屯外头等了一个多小时呢，哎呀，把我给冻坏了。最后我用吃的才把这家伙引出来。趁着家伙在那低头吃的时候，我冲上去，嘿，就是一下，怎么样？ 学的啊， 完了，就这么简单呀！ 喝茶，哎， 真有你的！ 你太不像话了。咱们是来接受皮下中中再教育的。 再教育怎么着？来了好几个月了，见了几次肉啊？ 那也不能当贼呀！ 贼？谁是贼呀？我为了谁呀、啊？我还不是为了阿弟，还不是为了我们大伙儿。再说，我也通过班头了。 班头带头谈恋爱看坏书，我不承认他这班头。 不承认拉倒，我还不愿意当呢。曲林，走，包皮去，先给阿弟做碗狗肉汤面。 西南。我吃不下，咱们怎么也学会偷东西了？ 好像有人来了，是老乡吗？是老乡，冲我们来了！ 哎呀， 怎么办呢？ 快，快把狗藏起来！ 对， 快快快，藏在阿弟的手藏底下， 准备准备， 这 一眼看。 来，给你 炸弹！好，这不行， 哥，这 里看见了。 哎呀，那怎么办？快，储藏室！ 哎，对， 好，储藏室， 快把储藏室门打开， 开门！ 站住！藏什么？好汉做事好汉当，大不了认个错，赔他们钱就是了。 是是，对，就是。 快点！ 快点！快点！快点！快点！ 不能去，这老乡野着呢，会打架的，打就打吧。咱们几个大小伙子怕他干什么？ 就 走 走 走走走走走 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走